哎，都快一个小时了，就是睡不着。刚才打电话他还关机，想他，真的，都好几天没见面了，他该不会把我忘了吧？ 让我靠在身边静止后，想象幸福的对面是暂时永远。记得当初我们坚持一生不变，直到某天长了泪水的线。 说给你听，以我们的方式感觉彼此，我只想这样，放歌给你听， 唱首歌给你。 这里是夜歌， 你在说给谁听？ 种行走方式最适合自己。也许这世界里有一千种抉择，可怎样才会明白你只需要一个就好。每个人自私的爱自己，永不满足的心怎会看见寂寞美丽的灵魂。我们都已忘记怎样去爱他人，一转身就全忘记。这个世界就像一个不停旋转的游戏机器，重复上演无数喜怒哀愁的无聊喜剧。乐此不疲的爱着恨着度过每一天，幻想可以自由的来去，不会失去，也不要失去。来寻找能明白的未来，那种故事结局，那种行走方式最适合自己。也许明天存在有一千种可能，可现在才是真实，我只需要现在就好。每个人自私的爱自己，永不满足的心怎会看见寂寞美丽的灵魂。我们都已忘记怎样去爱他人，一转身就全忘记，一转身就忘，一转身就放，傻傻的爱自己。 有时候爱一个人会显得很傻，不如爱自己。可总有人不太会照顾自己，还总是向别人借些东西，什么誓言、未来啊、安慰啊。 就像彩虹只在雨后天空，你出现打开了一扇门，错过了真意外的美景，不再遇见我去。 走开，直到情不自禁。是不是还有别的可能？原地兜圈，扰乱了心扉，相若无其事。

大声问蓝天，我们能不能到永远？我听你轻轻的回答，我永远是你的青草香。 现在真的很想躺在一片青青的草地上，和你一起数天上的星星。假设我们都是爱浪漫的。 Yeah. 静，脚步很慢，心很乱。白天沉默寡言，午夜万语千言。 爱情如果真的是束缚，为何你能爱得轻松自如？你说你天生爱孤独，两人生活有点太清楚。 野歌，所有双栖动物听歌的世界。再一个夜晚就是明天，明天我会再回来。我是武昭彤，夜歌，明天见。 翅膀，翅膀是落在天上的叶子，天堂原来。

幸福。